向平壤市民供应了大同江广木综合农场头摘苹果。一辆辆装满头摘苹果的货车13号到达大同江畔的文秀停车场后，分别开往市内各商业网、托儿所、幼儿园、爱育院和育儿院。